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1点，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苗山主持。 正确的呼吸防护，从科学佩戴口罩开始。空旷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场所需要佩戴口罩。公众建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棉纱口罩对预防病毒感染无保护作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深色面具有防水功能，应该朝外；浅色面具有吸湿功能，要朝内。我们佩戴时要注意鼻夹朝上，将口罩展开，鼻夹夹紧，使口罩与自己的面部完全贴合，将口鼻完全罩住。摘口罩时，我们要注意手不要碰触污染面，直接摘下耳戴即可。我们的口罩摘好后，要立即洗手。戴好口罩，守护自己，守护家人，守护我们的城市。 乐享生活2022继续相伴。老时间， 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 老地点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老熟人儿， 我是主持人苗山。 每周二还推出迎冬奥游世界特别节目，带您乘着电波逛吃全球，还等什么？快快加入吧！ 要来哟。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北京时间的11点05分，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这个月份啊，感觉就是离新年越来越近，所以一旦临近新年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话题都会离不开吃。今天跟大家一块聊一聊的话题是，您家的年货备的怎么样了？都备好了吗？或者说您家的这年夜饭餐桌菜单有没有出炉？如果您还没计划好春节吃什么的话，那今天您就赶着了。我们邀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也是美食大咖洪亮老师回到我们的节目，欢迎。 苗山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亮。 哎，洪亮哥，你知道吧，就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他讲，最近这一个多月我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你知道在干嘛吗？就是看洪亮老师的抖音视频。 那么催眠吗？ 说实话不是催眠，就是一到晚上就饿。 嗯， 与其真的 吃油饼啊， 你夜里这白天都不好找，甭说夜里，说实话夜里如果下一单真的很罪恶。下一个外卖的 话，那倒是。 所以有时候我就发现， 我一般晚上都忍着， 对吧？有时候你忍是真忍不着，你这越看不见，心里就小鹿乱撞，你知道就饿得慌。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哎，看看洪亮老师的视频，以毒攻毒，最后估计也能睡 着。那不更饿了吗？ 也不是，就是比如说您今天介绍一什么视频，我会连着看两个，一般我还会重复看，看完之后我觉得，哎，这个不错。当下就感觉能满足我，我就立刻把它收藏，然后立刻在点评找到这个店的位置，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基本上他视频介绍了哪儿，对，我就作为功课。你知道干挺多活儿，睡觉前就挺累的，然后也就困了。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夜里头解决特别想下一单外卖的一个好办法。 我都没想到我的这个视频还有这样的功效， 有治愈的功能。 对呀、 啊，所以基本上洪亮老师那个抖音视频，我现在基本都能倒背如流。街边小吃也多，上也有这个可以约会的馆子哈，下也有一些您直接可以转门进来都找不着几张桌的这种小的苍蝇馆子都有，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关注一下啊。行，今天跟洪亮老师一块聊聊这个年夜饭餐桌的事儿。洪亮老师，你发现了吗？各个年之前我都会找你来说说吃的这事儿。 还真是。 是吧？ 差不多每年都来。 你在我脑子里浮现的形象就是和过年。 就是年货。 对。就是。 哦，我今年忘了给你带香肠了。 没事没事。没事，我最近先减两天肥。稍微留点空间。 啊，我知道你酷爱香肠。 啊，对，什么腊肠香肠。因为我发现这些东西就是可以贯穿在全国。 嗯。 啊，有各地的腊肠都不一样。 对。 且你在冰箱里一备，随时今天比如没什么菜的时候，你说你来个热汤面，你来点腊肠进去，那味道也是提香啊。 对， 嗯， 所以今天和大家一块聊一聊，就是您家年货备的怎么样了？现在倒计时半个多月， 嗯 啊，其实时间已经有点紧张了。 已经开始要备了， 开始得准备， 因为再过一段时间你快递也就开始紧张了，所以现在该下手了。 对，尤其啊今年这个疫情一到春节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些反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最后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儿啊咱们就不离京，如果呢咱们的父母比如在外地，您所在的这个家乡并不是中风险以上的地区，咱们也欢迎就是老人找孩子，咱们在大城市聚一聚也是可以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说，哎，现在这个生活好了，随时随买，干嘛提前备啊？比如您老家不在这儿，我想吃点家乡口味，那这时候物流的问题你就得考虑一下了哈。 对， 嗯， 得提前做个准备嘛。 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再晚了，是吧？两周你得打出一周的物流富裕的 时候。昨天我看贾乃亮做个直播，他就说这是春节前的最后一团，年货团， 这已经年货都已经到最后一团了， 对，最后一团了。 那行，大家就是如果这个餐桌上已经有计划了啊，咱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说说您家的年货备的怎么样了。如果还没有计划，认真今天听节目，随时提问，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树苗的苗，大小的小，珊瑚的山，或者是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来吧，洪亮哥，从你家餐桌开始吧，您家这个今年年货备怎么样？ 我收到了一大堆人给我寄的年货，还有人 在凡尔赛这个 那没办法，还有人跟我说要寄，我说别，你先缓缓，我们家冰箱没地儿了。 嘿，我们家冰箱有地儿啊，洪亮哥。 行啊，那个什么太和小馆说要给我寄酱货，我说不行，家里冰箱真没地儿了，因为家里我好不容易塞进去一块大羊排， 嘿。 然后把我那个有一个五年陈的老猪肉给扔出来了， 给扔住那个，其实你就煸一煸炒菜就赶紧吃掉嘛。 不是因为挺大的，而且那肉搁那搁了五年了，我都不知道它成什么样了。我说算了， 你曾几何时也成为了像我妈妈一样的冰箱里存好几年。 不是因为放在那儿我就忘了，你知道吗？那天要塞羊排，我说我把那个冰箱给腾腾地儿吧，一看这有一大塑料袋，这什么东西？一看哦，猪肉。我想猪肉放这么大塑料袋，哦，我那年去青岛那哥们儿给我的，完了，这已经超过五年了。 哦， 我就把它扔了。 你终于扔了 啊！终于扔了。 猪肉自己心想，终于把我扔出来了。 然后里面还有一条金木鲷鱼，我赶紧拿出来，拿那个白味增煮了一个汤，给我儿子喝了。 你看看，有的时候就新货上门的好处就是腾冰箱。 对啊， 你发现 不腾没地儿啊？ 你发现这冰箱多大？都得装满。 是， 嗯， 我这冰箱是腾了好几次了，腾了以后，哎，一看好空啊，然后嘁哩喀嚓，马上就塞满了。 所以就是今年除了就朋友们送的，包括您就是在餐饮界这么有名，肯定有好多的这个餐厅里有新的一些货呀、酱货呀或者年货呀，都给您送尝尝，听听您意见什么的。除此之外，有没有就是家里您家常备的，或者说我每年我们家都要吃的这些菜，得自己备上？什么东西？ 瓜子儿。 哦，瓜子儿，就剩瓜子儿了。 不是，我们家特喜欢吃瓜子儿，然后到了过年的时候吧，就特喜欢买瓜子儿，就是一遍一遍的买，经常复购。然后其他的坚果吧。我喜欢吃山核桃，但是我老婆不爱吃，我还喜欢吃香妃子，她也不爱吃，嫌那这俩呢就太麻烦。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两个呢，那个山核桃是吃起来太费劲，那个香妃子呢是太饱肚子了， 占地儿哈， 啊，占地儿，他就说这种小零食就得是不占地儿的，啊，你就是磕着玩啊，所以瓜子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家常备瓜子儿。 常备，所以不过年也备着是吧？ 夏天一般不备，因为夏天 有点上火， 太上火了。你就是你怎么说呢？你到了夏天，你自己就没有那个欲望去吃它了。 反正就是，但凡是人口多的时候，团聚的时候，肯定家里得有瓜子儿哈。 对， 饭前饭后。 一般是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春晚的时候 磕一点。 咱们说说餐桌上的硬的吧。 硬的好啊。 走起来， 香肠， 香肠，先从凉菜开始是吧？ 你说年夜饭啊？ 对，咱就说得大概有一个年夜饭的规格，咱可 现在可准备 啊。行，我就说一下我们家常备的吧。 嗯， 有一道凉菜，这个凉菜也可以热吃，就是就是我妈那种炒合菜。 哦，炒合菜 啊，跟北京的炒合菜还不是特别一样。 不是鸡蛋、木耳和豆芽 啊？不是，它是什么？它是先把那个萝卜切成条，晒干了，晒的半干，就成了那个类似于萝卜干，但是没有那么干啊， 还有些水分那种 啊，有点水分。然后呢，这是必须有的，还有芹菜、胡萝卜丝儿，豆芽，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炒，还有木耳，炒一大锅呢，然后就是分瓶装。然后什么时候缺个凉菜了，或者是家里办一桌席，然后缺道菜，就把它倒出来。 嗯， 微波炉转一下，或者是你直接就粥都行。 嗯， 就是炒完了以后，上面撒一点香油就行了。 嗯嗯，这快手菜， 快手菜 是吧？而且 就是先备好了也行、 哦、 啊，备好了你就是，现在北京天又冷，你直接扔阳台就行了。 嗯，你看看，就这种菜吧，不光是过年、 嗯、 其实家里偶尔就是比如像萝卜，你自己要是有空稍微晾干、 嗯、 也不是特别的麻烦。 是， 当你懒得出门，尤其冬天哈、 嗯、 冬天虽然现在咱们这物产丰富了啊，什么都有，也不用冬储大白菜了，但是总有天冷不想出去的时候。 现在确实物流比以前丰富的太多了， 对吧？ 啊， 有时候快递小哥就上门，你也不用出门。 对， 或者是你家里有这个萝卜，比如像咱妈似的，是吧？稍微腌一腌或晒一晒干， 嗯、 你就可以对付道菜出来。今天、 嗯、对、 啊， 这就是我们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常备的一道菜。 嗯 啊， 这个里头是不是其他配料跟一般人的炒个菜差不多？比如豆芽啊、木耳都有 啊、对， 嗯， 就是你怎么说呢？你就选择首先一个，这是全素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炒的时候呢，就是要兼顾不同的口感啊，比如说萝卜干那是脆口的哈、 嗯、 然后那个像豆芽那是清爽的那个带脆劲的这个口感、 嗯、 然后木耳是软绵绵的口感，就是你不同的口感配在一起就行了。 嗯 嗯， 好，这个是洪亮家的这个快手菜、 嗯、 啊，不光新年的时候、 嗯、 这是他们家首先保留曲目，都挺喜欢的、 嗯、对， 另外也特省时间，特别快、 嗯、 那除了这以外，咱们是过年的时候都得像北京家庭啊准备点特横的凉菜、 嗯、 我就不信你们家不吃酱肘子呀，酱什么猪蹄儿啊， 那都现在都是买的 啊、哦，自己都不酱了？ 不酱了，谁酱啊？ 一般有老家在的时候，老家愿意酱。 我们家没老家了。 哦， 嗯，我爸我妈在武汉呢。 哦，他们就是就地过年了，是吧？ 我妈就跟我说：“你不许回来。 ”你看看， 嗯， 非必要不离京、 是。然后，其实酱这些东西的方子我也有， 嗯， 但是就是你。首先一个是你这个卤水你得越卤它越有味儿、 嗯、 是吧，然后你还得冰箱里找一地儿给存上卤水，我们家真没地儿了。 嗯，哎，其实我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请洪亮哥来聊过，他这个上学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段是在武汉过的哈。 对， 所以呢就是那一段的时间造就你现在生活习惯里很多饮食习惯， 嗯， 还是按武汉这边多还是按北京的这边多？ 我们家是天南地北哪的都多、 哦、 啊，因为我们家那个你看我姥姥， 嗯， 她是江苏人， 嗯， 所以我们家也有那个江浙那边的那个 浓油赤酱那个、 我爸呢他是浙江人， 哦， 所以我们家有这些方面的因素。 那你们家江浙应该就是浓厚一些？ 江浙那边反正带了一些吧，然后呢就是我在武汉待了，所以在武汉的一些习惯也影响了我，然后在北京也待了，所以北京的影响也有、 嗯、 所以我们家是一大杂烩。 嗯 嗯，就是到了春节的时候，你看在武汉啊，街头上就是每个餐厅门口都会摆一个摊儿，卖什么呢？武汉叫圆子，就是丸子，炸丸子。炸什么样的丸子呢？就是一个是做鱼圆子，那个不是炸的，那是汆的啊，水汆的。还有呢肉圆子，还有藕圆子，啊，肉圆子、藕圆子都是炸的，啊，就是，武汉就是每家人都出去买， 嗯、 还那个那会儿我弟还专门给我买肉丸子回来，就跟我说这个是我专门去汉阳买的， 说汉阳的谁谁谁家做的特别好， 嗯 嗯，然后反正我一吃是挺好吃的，就是武汉人都习惯了，就到处去吃买肉圆子， 嗯 啊，就是到了，就是过年的时候，餐桌上的菜一定要有圆子，就是。圆圆满满嘛， 嗯，好意头。这其实我正好也想问您呢，您看您这有南方的这个基因， 嗯、 也有北方的基因。 嗯、 过年的时候、 嗯， 一南一北差别挺大的，主菜就不一样。你看饺子、汤圆就不一样。你们家吃哪个？ 我们家吃饺子。 哦，还是北京这边多一点。 我们家吃饺子， 什么馅儿的？ 我们家一般都是，你看，要是顺着我二姨的呢，就是圆白菜馅儿的、 嗯， 她喜欢吃圆白菜。 圆白菜和谁啊？ 圆白菜和肉啊、 哦， 嗯，然后要是我呢，我就喜欢吃韭菜的， 嗯， 啊， 没人吃茴香吗？ 我儿子喜欢吃茴香的。 你们家这仨馅儿？ 不是，我们家一般都是我做什么馅儿，他们就吃什么馅、啊。 没有可选的， 他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 哦、就是过年前， 嗯， 洪亮老师征集一下家庭成员的意见，比如二爷儿， 不征集，不征集， 不，我你听我说完， 嗯嗯、 征集二爷儿，你喜欢吃圆白菜是不是？哦， 嗯、 行，儿子你喜欢吃什么呢？说茴香了啊、哦，行，春节咱们吃韭菜的， 对，就这 意 思，就这意思， 就只征集 啊，对， 采不采纳这个取决于我， 啊、对，谁让我做饭呢？ 但是你肯定倾向你儿子那边了。 嗯，我一般做大白菜的。 哦，大白菜， 大白菜大家都能吃啊，因为韭菜这种味道比较极端嘛， 窜啊， 比较极端呢，就是你看我二姨她胃不好， 嗯，不是谁都能接受， 她不愿意吃韭菜，然后我老婆呢不太喜欢吃韭菜， 嗯， 所以我干脆就大白菜都行了吧，都行了，没意见了，就吃这个。 哎，白菜馅儿其实不好做，因为它出水，得且 攥呢， 得且攥呢， 嗯，没事儿。 攥好几货， 不是你攥完了以后，你上面再倒点香油， 哦， 就把水封住了，就没事了。 而且关键是、 嗯、 大白菜吧，你和完馅儿之后还有点臭哈。 嗯、这个倒好解决，你就是你调味的时候你调好了就行了。 为什么就不能顺着咱儿子和我的口味来点茴香呢？ 因为茴香它收拾起来太费劲了，大白菜使劲一剁就完了嘛。 哦，那倒也是，人口多也得省点事儿哈。 对 啊，啊，所以你们家餐桌上还是、 嗯、 天南地北哪儿的风味都有，但是其实还是北方习俗重一些哈，咱是吃饺子这习惯。 前年的春节我们家吃的是汤圆，因为那前年是那个谁啊，淮阳府是那个跟我说你来取点年夜饭走吧。 嗯， 我说给我准备的什么？说全家福，还有点那个荠菜团子。 哇！ 啊，荠菜团子就是荠菜汤圆嘛。 嗯。 啊，我说行，我就去取了，取了回来晚上我们年夜饭就吃这个。 哇，你这全家的这一桌都有了。 嗯。 但是如果没有人，就比如送您这些品尝的美味，家里面必有的一道主菜。 嗯， 您家是什么？ 全家福。 全家福可以理解为盆菜吗？ 就大杂烩。 大杂烩 啊、 嗯！大杂烩，咱是一道菜啊，还是什么菜都有的那种凉菜大集合？ 不是凉菜，是炖菜。 哦，其实还有点像盆菜，是吧？ 但是啊，对，但全家福我们家做起来还挺费劲的，要提前两三天准备。 你们家的横菜是全家福啊？ 对。 你们家的这个餐桌主菜还挺广东的。 不是广东，那是那个上海的。 上海的， 因为什么呢？ 哦、 它是，首先一个，你得自己做肉皮。 嗯， 现在都自己就 全家福里有点可以理解为大号的腌笃鲜吗？ 也不至于，因为腌笃鲜它对食材的要求挺严格的，这个是什么都有，就味道是混的。 哦、 你看，你先得准备肉皮， 嗯、 这得就得好几天， 嗯、 因为你是那个肉皮吧，你先得把。那个肥油刮掉， 嗯， 刮掉了以后给它晒干， 嗯， 晒干了以后，然后蒸，蒸完了以后再晒干，然后再蒸，蒸完了以后炸， 嗯， 啊，炸了以后它就出现好多气孔嘛，啊，这个就可以用了。 这是不是我在南京吃过皮肚面的里边的那个 皮肚、 哎？ 对、 哦， 南京叫皮肚，上海叫肉皮嘛。嗯、 哦，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做蛋饺， 嗯， 啊，做蛋饺就是拿一个勺子倒点蛋液，晃晃晃晃出一个蛋皮来，然后包上馅儿，做上蛋饺， 特别费劲。 啊、然后这是一个，然后是鱼丸子，还有肉丸子。 这你们都自己手打、啊，那不 那不是那不是 买点现成的这个 现的都省事了。 嗯， 我妈原来做过鱼丸子， 我一吃 不如外边的。 不是，因为他吧，他就把那个姜剁了一下就放进去了，他不是用的姜粉，也不是用的姜水， 哦， 所以呢吃那鱼丸的肉是挺香的，吃着吃着嘎嘣儿， 哦，一个 吃一口姜， 哦， 再吃着吃着嘎嘣儿又吃一口姜，哦，啊，我就觉得我妈那个鱼丸子没有外面做的好吃， 哦， 然后这是，然后呢里面还得有你要高级一点的放点海参，但是海参发起来家里发太麻烦， 嗯 啊，我们一般都是找点什么大花菇啊，然后还有一点什么有时候放点鸡肉啊，再放点什么排骨什么的，然后还有这一大锅就做出来了。 这个怎么做呀？我因为它每个食材其实处理起来它火候都不一样，你这个是一个炖菜是不是？ 炖菜，然后就是你按顺序放就行了。 哦， 而且我们家这些食材呢不像那个外面的，你像盆菜，或者是因为盆菜它实际上是熬一个汁儿浇上去， 嗯， 哈，或者是你像什么佛跳墙，因为它是有很多食材，那个食材那个发质和要蒸的时间也不一样。 嗯， 我这个呢，你看我说的那些食材，基本上都直接扔进去， 直接咕嘟。 对， 嗯， 丸子，还有什么排骨，还有什么肉皮，这些直接咕嘟就行了。 你这锅得多大呀？ 就这么大一锅， 这几口人够吃吗？ 十口人差不多够了。 洪亮老师 最大号的锅， 洪亮老师比划这锅吧，我猜这是多少升的呢？我想想啊，不能说多少升，咱们说多少寸， 得有个三四十升吧， 得有啊， 嗯 哦，这超大号的， 对，就是我们家最大号的那个锅。 哎，其实也想吧，这种大杂烩吧，首先虽说是这是南方朋友的菜啊， 嗯， 但是呢，咱北方其实也喜欢炖菜。带汤带菜的这种， 嗯， 然后呢冬天又热热乎乎暖暖乎乎的，一家人挤一块儿也挺热闹的， 嗯， 而且处理起来比一个菜一个菜要稍微省心一点， 对， 嗯，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哈，南北一家亲嘛， 可以 大家刚才听完洪亮老师说，根据您家的食材或各位家庭成员喜欢的这些主材料， 嗯， 咱们就可以来一锅炖， 对， 是吧，就是每家都有每家的全家福，可以这么理解。 而且肉皮它是花椒的平替， 嗯 啊，你想想那个，花椒两种发法，一种是用油发，一种是水发， 嗯， 肉皮呢就有点像油发的花椒那种口感， 嗯 啊，所以这个挺好吃的 啊。花椒其实就是广东的朋友打边炉特别喜欢用的这个汤底， 嗯， 花椒鸡嘛， 嗯， 现在在北京也特别流行那个花椒。 北京呢 很多花椒， 好吧，花椒鸡反正没。说实话没有几家好的。 对，因为说实话啊，就是花椒鸡对于北京朋友来说几年前是很陌生的，很多人是没听说过的， 嗯， 这两年咱甭管品质好不好，至少咱北京的朋友见着了这东西啊，有一些广东餐厅在，当然了打边炉品质差别很大， 嗯， 这里面有没有加那个南瓜呀，混一些其他材料， 大多数是加南瓜， 大多数，对，要不然你要吃， 啊，所谓的精汤都是南瓜汤，你一喝甜不丝的， 对，不然你在家吊鸡汤，你哪能那么那个浓稠和黏糊， 你要真想把那个花椒做成那样浓稠的，你得多好的花椒啊， 对对对，多少 你那一锅得卖多少钱啊。 好，今天和大家一块聊一聊您家的年货备齐了吗？好多听众朋友已经留言了，下个时段咱们一块看看大家怎么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美食大咖洪亮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稍后乐享生活第二时段苗山和大家不见不散，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聊，稍事休息。 您别瞎转，装修第一站先去全包园。 你李叔也跟我说那儿挺实惠，他家小子结婚啊，80平两居室新房10万出头就都装下来了，连家具也管了，还是进口实木的，就是啊离咱家太远了。 哎，全包园开咱家门口来了，就在北四环，您想啊新店开业肯定优惠力度大， 合适咱就现在定，年后动工。 保险起见，我还是先打400-606-8866把优惠都占全了，活动及起步面积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哪看10分钟了？ 你不懂，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 叔，这是南非的金丝红檀。 姑娘，我们70多平新房找这样装得多少钱呢？ 阿姨，10万块钱足够了。 啥？这整套金丝红檀的家具市场价10万都不止了吧？ 我不是提前打电话订上优惠名额了吗？

北京时间的11:3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再次有请我们的今天年夜饭总指导洪亮老师回到我们的节目，欢迎。 哎，别总指导了，聊聊天而已。苗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别，你刚刚说那些我都默默记下。我们家餐桌总指导，我觉得可以。说实话，现在过年啊，大家条件都好了。一般老几样啊，就是那些熟食啊、鱼啊、肉啊的，咱们首先不亏嘴哈，吃的又好。咱们现在就想有哪些办法，就是一呢，因为疫情的原因，也不鼓励大家去餐厅啊聚集。就算您在餐厅订了菜，您可以打包回来啊。另外，如果说您还是想自己做的话，怎么能吃的又可口，还相对比较省事儿，还吃的有营养，这是现在的人的一个追求嘛？ 那现在有很多这种，比如说。比如说酱货、辣货，还有一些预制品的菜，就可以直接买了就回来了。 而且这还挺环保，说实话 啊，省事儿。 当天吃不了的还可以接着吃，还不是说马上就坏了。你说你打包回来的，也就搁到第二天一早，再不热着不吃就浪费了。 对 啊，所以有很多其实有快销的这些半成品，然后回来夸夸一炒，挺容易的。 对， 现在关键就有人不知道吃什么，所以刚才您提这几样，我们就可以默默的记录下来嘛。 因为。说实话，北方用传统来说呢，北方是一个缺食材的地方。南方的食材比较丰富。但现在呢，物流这么发达，是不是你想吃啥买不着啊？ 就是。 我今儿我们家还收到一快递，我订的那个冬笋到了。 哦。鲜冬笋是不是？ 鲜冬笋啊，我那个我们家还有点腊猪蹄。 哇。 啊，然后我再配点那个。我去买点排骨，这不就完了吗？ 哎，笋真的是好东西，说实话， 好吃。 笋啊，就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特别容易腐败。 不是， 所以现在 我觉得笋主要问题是它那个浪费太多了。 对，而且它留不住。说实话，真的，以前咱北方很少能吃到就是新鲜的笋，是笋干多一些，笋衣多一些，就是因为在物流不发达的情况下。就你说你从南方，除非我当天啊出差回来能带点回来，不然很难就收得到。现在物流发达了，大家都可以吃到鲜笋。 以前没有这个词儿，现在知道了。我们当年做的都叫人肉快递 啊，就搬运的是吧？ 对， 上货车前有人打电话，哎，就带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 背点年货来。 我经常干过这事。 哎呀，笋这个东西，其实我特喜欢吃春笋，尤其每年春天，我得买好超过10箱，一次一箱一快递那种。我后来发现一个好办法，相对能够稍微存那么几天。你把它 先煮熟了 啊， 然后再冻一下 啊，处理一下，稍微能搁几天，不然它就搁个两三天，你不吃就浪费了。 对， 而且有的时候图便宜，就是你比如5斤和3斤的，其实没差多少钱，你就觉得哎买多的值，但你运来吧，你的上顿下顿这么连着吃，可能也受不了，稍微储存一点。 对， 我想问问洪亮哥哥，比如说现在吃冬笋是正当时哈， 对， 冬笋和春笋在烹饪手法上是不是差不多？ 其实你可以就是用同一种方法来做，只不过是有的人特别喜欢吃冬笋，我觉得春笋太嫩了，春笋那个没有冬笋香，冬笋比较厚实，这有的朋友是这么跟我说的。有的时候我就喜欢吃春笋，春笋有那种新鲜的气息，我吃了半天，我说这是有什么新鲜气息，我反正没吃出来，反正他有人喜欢这么吃。 我觉得春笋对我来说啊，它适合那种快炒快手，不要太久的在锅里停留，它的那个脆感就所谓的您说有很多朋友提到春天那种感觉，就是生发的味道。然后呢，冬笋其实它比较适合什么呢，比如红烧肉这一类的，稍微时间 锅炉炖， 对，长一点入味儿的那种， 而且得有点油给它入味儿，就比如说来点腊肉啊、咸肉啊之类的给它咕嘟 了。哎，您说这个完了之后，我就想一会儿我下单一箱这个冬笋，我觉得来两箱回头春节的时候吃，这也挺好的， 是 新鲜物哈，这也算 对， 稍微油爆一下，油爆冬笋跟油爆春笋一个做法。 爆双脆嘛。 爆双脆，对对对，哎，这挺好的。哎呀，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交流，说说您家这年货备的怎么样啊，咱们就是听听听众朋友的留言。8336说，请问洪亮老师，这玉兰片有什么好的做法吗？ 玉兰片不就是笋片吗？ 它是哪种笋啊？玉兰片特指的。 玉兰片其实就是 泡的笋。 冬笋，然后它是泡的，然后它是 罐头的那种。 罐头装的或者袋装的。预制好的，然后一般都是当配菜用。 玉兰片其实指的就是冬笋。 对， 哦， 它就是因为冬笋大嘛， 嗯， 它那个片儿才大嘛， 嗯， 它一般就是当配菜 啊， 你就炒个什么菜，然后把玉兰片加进去就行了。 嗯，那个是当时物流不太发达的时候，我们北方经常吃的这种比较金贵的就罐头哈。 对， 现在我觉得生活好了，咱们可以来点鲜的了。 对对，没错， 是吧？ 现在你看，我们家都收到冬笋了，你还要玉兰片干嘛使？是不是？ 对对。再看看帝国铁骑说冬笋，我还真买过，用来炒鱼香肉丝了。 鱼香肉丝可以啊。 啊，那里边就是哈那块笋的那个那个根， 得有胡萝卜丝儿，有那个笋丝儿。对。 另外，秋风秋雨就说我上图，冰箱里啊啥都有，买点挂饰彩灯，就有点过年气氛了。另外呢，帝国铁骑还说这个，我知道花椒就是那个鱼鳔的那个晒干，它比较奢侈，但是说实话还没吃过，不知道怎么做。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有点在我心里啊，有点像就是南方朋友喜欢吃的那个鲍鱼，它很金贵，但是你需要那个烹饪的 对 流程比较复杂。 花椒这位朋友说的很对，它其实就是鱼鳔的晒干，而且是用的特定的鱼的鱼鳔。 嗯， 要。越厚实越好啊，那个比如说现在比较讲的用闽鱼啊，闽鱼它而且是用公的闽鱼的鱼鳔， 嗯 啊，那么其实这种花椒就是那种厚实的大的那种花椒，它很贵的， 嗯， 所以我说现在的那些花椒满大街都是花椒，什么花椒鸡， 嗯， 但是我就它一锅就卖128-98， 嗯， 我说这玩意儿能吃吗？ 因为这个食材，首先啊，咱就说晒干的花椒，您去看看，就是很金贵这个食材。 我就跟你说，如果我们家做花椒鸡的话，我买一只鸡，然后用那个好的花椒，我的食材成本就差不多500块钱了。 所以我们家不做， 我们家真的不做， 对吧？就食材本身就是贵， 嗯， 啊， 对。所以你这玩意儿，你说你卖98，你 啊 蒙谁呢？这是， 而且这个东西，说实话，你就算食材再好，如果您烹饪手法不够的话，您浪费这个食材。 对， 它这个烹饪流程比较复杂。 对，我根本不碰 啊，对我也不碰，我就听听。 对， 5923就说我家的年货已经差不多了，关键呀，有单位发的，也有自己买的，早早就备好了。 嗯， 还有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商家小年开始就放假了啊，各位抓紧采购，否则就要享受高价低质了。哎，这还真是怎么回事啊？ 哎，差不多。 商家人家就双十一那会儿就累得不行，到这会儿坚持到这会儿，该放假了也。 对，他们自己闹成出俩节来，一个叫双十一，一个叫双十二，自己把是啊，自己折腾自己，折腾到最后把自己折腾累了。 嗨 ，Frank 就说我家也做全家福，说是海参、鱿鱼、猪肉皮、白肉、火腿和猪蹄， 嗯， 水发香菇、炸丸子、菜心、韭黄、小鲍鱼。 哎，够全乎的， 你看专业啊。 嗯， 我们 Frank 可是瘦了将近60斤的人，疫情期间洪亮哥哥这是你的榜样。 我长了10斤。 然后帝国铁骑还说我买了草莓啊、车厘子、砂糖橘和猕猴桃，买了之后才发现猕猴桃和奇异果还真不是一回事儿。 是一回事儿， 其实不是吧，里面的芯儿的颜色不一样。 不是，因为猕猴桃是这样的啊，你如果按颜色分，猕猴桃分两类，绿色和黄色。 对对。 啊，如果按皮来分也分两类。 厚的和薄的。 硬毛和软毛。 哦， 啊，中国大概总共有47种猕猴桃。啊，因为我爸原来是做猕猴桃研究的。 哦，那和奇异果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 啊， 就叫法不一样。 一样 啊，哦， 就是因为新西兰它叫 kiwi 嘛。 嗯。 我们翻译就是 kiwi 就是奇异果嘛， 哦、 kiwi。因为 kiwi 它是也是他们新西兰的一种国鸟。 嗯。 就是一种傻不愣登的那种鸟，啊，然后它这个 kiwi 这种果子呢，在新西兰叫 kiwi， 在中国呢就叫猕猴桃。 哦。 因为以前最早是猕猴发现的。最早是在陕西， 猕猴他吃的桃，啊， 对，他是在陕西的山里发现的嘛。现在陕西周至啊，周至县那边还是一个猕猴桃的大产地，只不过周至的那种是绿的猕猴桃。我爸反正原来你想研究猕猴桃嘛，40多种猕猴桃，反正我小时候老吃猕猴桃，吃的最后我都烦了，我都不想吃了。而我爸逼着我吃，说这个补充维生素。 嗯， 我说我不补充行不行？我歇一天。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猕猴桃本身品种就是很多，并不是因为奇异果和猕猴桃叫法的不同，品种不同 啊。对，就这个意思 啊。明白了， 嗯， 我们家人都管它叫猕猴桃，猕猴桃，听上去洋气的样子， 嗯 啊。然后呢，帝国铁骑说，刚才听洪亮老师说全家福，感觉跟佛跳墙似的，对于北方人来说，是不是有点难操作？实话实说，您， 我觉得全家福挺好操作的，因为我们家的是简易版，就是没有什么。像什么海参呐、啊，什么鲍鱼这样的， 太昂贵的食材， 特别昂贵的食材。而且我们家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搁一块儿啊，我们吊个鸡汤，吊个鸡汤，然后把所有东西扔进去，然后就炖呗， 嗯， 就完了。 没错，嗯。8740说，请问洪亮老师，买鲜笋和罐头笋有怎么个区别？嗯， 我就老觉得罐头笋有股罐头味儿。 我觉得是这样啊，罐头笋首先它要泡在那水里，就汤里，嗯。而且呢，它那个汤并不是纯水， 对， 它里面是有调料的，所以它是简单调过味儿的。 加了点盐， 对，加点盐，这就是当然，它笋本身也有味道，和盐混合之后，那个汤就有味儿了。所以其实对于洪亮老师说，为什么玉兰片适合当配菜，因为它不是纯新鲜的味道，它就已经有一些别的味道了，因为它长时间的并不新鲜。新鲜的笋就是鲜笋味儿。 对，你就是你到餐馆里去，你点不到一道菜叫肉炒玉兰片。 哎对，玉兰片就对，这 但是你笋片炒肉你是点得到的。 对， 嗯， 就这么说吧，新鲜的笋它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嗯 啊，那如果是罐头笋，那它可能就当个配菜，比如说鱼香肉丝里可以用罐头笋，对不对？ 嗯、 您说， 嗯嗯，对。 然后呢，8740啊，咱们现在物流好多了，而且现在冬笋说实话从南方买来也不贵， 嗯， 咱们能吃鲜的，咱们推荐大家纯 对 吃纯天然的， 嗯。 另外呢，草球也争春说的，好像还真没考虑呢。看到大家的准备，我有点开始焦虑，我得开始张罗了。尤其今天一说这节目，也是发现，哟，离这个新年越近。今年没有30，只有29。 对， 啊、所以29是1月31号。 对， 半个月， 没错， 抓紧时间啊。 嗯，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又说米面油粮调料已经备足，昨天开始备鱼虾牛羊猪等等这些横菜，这走起来了。 哎呀。我们家我看看，米是有，面是没有，油有一点儿， 嗯， 啊，无所谓了，这现在买东西都方便， 对，随时都有 啊、 嗯，甚至除了年三十人家超市早下班以外， 嗯， 年三十当天您买东西都买得着， 我都在 APP 上买， 您可真洋气， 我都不去超市了，我就去年年初的时候， 嗯， 就那会儿疫情刚开始，那个在盒马上抢不着货。每天要零点去抢货下单，然后我刚浏览一下，我选几样东西吗？一选，哗，没了。 你知道吗？因为懒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是， 说实话，去年在同一时期，我每天去某美， 嗯， 货量充足。 是，所以我后来我说算了，去趟超市吧。那破屋怎么也得吃个饺子吧？ 嗯 啊、然后我就跑到超市去买了饺子。 嗯 嗯 ，Frank 刚才说， 嗯， 我的天。洪亮老师刚才在节目里说了，觉得懒，不愿意收拾茴香，结果人家在家有功夫做蛋饺。 哎，蛋饺现在也有速冻的。 可是人家就想说，茴香觉得麻烦，有时间弄蛋饺。我想跟您说，蛋饺他也懒得弄，是吧？ 没错，蛋饺一般是我爸我妈弄。 哎， 嗯。 另外，西边老好就说了，说现在天天啊，像过去一样，我过几天采购吃的喝的，然后叫大扫除，然后叫准备春联了，这都一步一步的来。 嗯，哦，对，我们家春联还没准备， 是不是？ 我得去找小宽要一个去。 然后呢，还有蒸碗、炸丸子，这是谁？哦，葛大爷来了。葛大爷说呀。 嗯， 我们家有蒸碗、炸丸子、 嗯、 还有买面等着发面、 嗯、 等着发面干嘛呀？发面就是饺子不是死面的吗？ 发面你做包子 哦，有没有可能蒸馒头、 啊、 蒸成就是 也有可能 吉利的样 花样、 嗯、 花馍啊。 我妈以前记得我记得小的时候，她可能觉得小孩嘛吃点一样的东西老觉得没意思、 嗯、 她就会在那个一锅里搁几个剩下的面啊，捏几个什么小兔子呀、 嗯、 什么小什么的东西的小馒头， 然后你就很嫌弃的不吃。 我就很嫌弃的就都吃掉了。我觉得哎，这个好像比那个旁边那圆的馒头香。就感觉、 哦、好吧， 甚至他们可能也会在那个里面加点糖 啊， 或放点小豆沙馅进去啊，搁点嗯。再看看帝国铁骑说，主菜我们家啊，红烧大黄鱼、松鼠桂鱼。哎，这个松鼠桂鱼我觉得太不适合在家了。 你首先你得切花刀吧， 啊、嗯，还得费油啊， 啊，还费油吧，然后你还得调个酸甜汁儿出来吧， 嗯、 省事的你用番茄沙司是吧、 嗯？ 但是你要是调酸甜汁儿，你就费劲了， 嗯，而且锅还得大 啊， 是吧？ 对， 你这个 特别费油。 红烧鱼咱可以一段一段的，这必须得整条啊， 嗯、 是吧？ 对啊。 这哎呀，这真难。 我们家就没那么大锅。 你们家有的四五升的了都。 啊、不是，那是 全家福， 那是蒸，那是炖的 锅 呀， 炖 锅，不是炒锅啊。 遇见美好就说了，说你能猜到我们家备的年货是什么呢？年三十我们家来一算，麻辣香锅新派的。 哦， 也行， 省事。 刚才您那一锅，您家孤独，人家家就拿这个各种，嗯、比如说什么来了，现在有那种。锅底的那种牛油 啊， 又可以当火锅，还可以拿它简单炒麻辣香锅，是不是也行？ 可以， 是吧？ 但是麻辣香锅你就注意那个不同的食材，不同的时间放 啊， 你要一股脑全放进去就毁了。 把那个不容易熟的先放啊， 对， 按顺序。 特别容易熟的就最后放，比如说蔬菜之类的， 嗯、 最后一扔就行了。 嗯。另外，用户晨曦就说了，说红包、彩灯、春联都已经备好了，吃的喝的，觉得过几天开始准备。 哎，你们家还有红包啊？我们家都不用红包了，现在都微信转账了。 转账都实实在在的哈。 啊， 另外呢，呱呱说，您家常备瓜子儿，我家常备花生。 啊，花生我老婆就嫌顶肚子。 嗯。 所以我你看我们家一直有那鱼皮花生，她就没吃几颗。 嗯。另外，0800说。年货尚未配齐，刚买了几盆花儿。 哦， 哎，我们家也买了两盆花儿。 哦，我们家是一堆绿植。 嗯。 啊，特别多绿植，好像没什么花。回头去买点花去。 我们前两天在家就聊，说小的时候就姥姥家窗台上会放好多水仙啊、 嗯， 一到这个时候， 嗯， 特别好看，水培的。聊完之后，那天我们去超市，看见一个大蒜头，说：“哎，买回家咱也自己养点。” 嗯， 回家呢，我就想：“哎，这怎么换水啊？”我就发了个照片在听众那个群里。 嗯， 我说：“哎，大家谁教教我几天一换水啊？” 嗯， 大家集体说：“这哪是水仙，这不是风信子吗？”我说：“哦，真是尴尬了。”认真的买了一个风信子回来，但是也行。这两天的那个像。小蒜头一样那个头已经慢慢的在支开了，我就等着，估计两周、 啊、你就看春节的时候它长成什么样吧、 哎、看看到时候能不能滋出花来、 嗯、 另外帝国铁骑说、 嗯、 我真的快饿死了，你们能不能行行好、 我们说点更好吃的是吗？ 就是事已如此，咱们就说到底嘛。 嗯， 呱呱说朋友送了我点三文鱼，长盒的那种。三文鱼除了刺身不知道怎么吃，熟的家里不会做，洪亮老师有没有帮我支支招？ 煎一下 啊、 哦，你如果怕那个三文鱼有寄生虫的话，你就煎一下，因为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啊？它如果有寄生虫的话，它的颜色不会变。 嗯， 啊，就是有没有寄生虫你是看不出来的。 嗯， 所以呢，最保险的方法呢，你就是给它煎一下。你煎的时候呢，就是两面煎一煎，里面都不用熟透了，里面都是还带点。半生不熟的那个状态、 嗯、 其实那样就挺好吃的了。 哦， 嗯， 它煎一下、 嗯、 然后咱就可以当做一个主菜来吃。 对， 甚至您可以当早餐、啊、 你要省事的话你就撒点盐来点胡椒。 嗯， 你要是想复杂一点的，那就是面粉炒黄油， 嗯， 然后调一个汁儿出来，奶油汁儿糊往上一浇就行了。 哦，或者您说我就觉得它当早餐也行，您简单煎煎加那个面包片里头做个三明治 也行 哈 啊，只要三文鱼够新鲜就行。 哎， 嗯， 三文鱼尤其要新鲜度很重要。 对，因为三文鱼的油脂特别丰富，所以你煎的时候很少一点油就行了。 嗯， 啊，只要 能不能不放？ 不放它也容易扒锅。 哦， 啊，稍微润一下锅。 哦， 啊，让它不扒锅，这个目的就是不扒锅，然后小火慢慢煎，煎了以后它油就出来了。 嗯嗯，8740说我们家买了栀子花。栀子花开呀开， 栀子花好像没有那么早开吧？ 我不懂这个花，说实话我好像没养过，家里人也没养过。这花现在一提到 我在公园看见过， 是吧？我看见我可能也不认得它，说实话。 嗯， 8740说另外备好了，买了大杏仁、葡萄干、山楂片、开心果，这些都是来人串门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做一块吃的。 嗯， 另外3523就说啥也没准备，感觉。听完这节目得马上开始了， 对，来点吧。 啊， 怎么也得过个年，是不是？尤其是这两年过年的气氛其实有点 淡了， 被弄得拧巴了，是吧？ 嗯、 所以咱们怎么也得 给自己有一个理由啊，好好过一过，对吧？ 我觉得这过年是什么概念？就是一种仪式感， 对， 对不对？咱们要就是 就是你缺那点吃吗？你不缺，天天都能吃着， 嗯， 但是就是好不容易有大家都可以放松了，大家都放假，能够团团圆圆的吃一顿好饭，大家乐呵乐呵， 嗯， 是吧？怎么也得给大家一个机会吧， 对， 是吧？ 给自己一个理由，让自己身心放松。 没错， 别想减不减肥的事儿了。 都过了一年了，是吧？ 我前两天我想是不是该减肥了，因为那天穿裙子发现所有拉锁拉不上，只有一个特别花的就能挡住的。 你敢摁扣啊？ 不是，这个就是纯自我安慰了，您知道吗？当时我看着完这穿不了了，然后家里人都说你估计又得开始形成新一轮减肥了。我说 不是新轮的买衣吗？ 不是不是， 嗯， 他们都认为一般我的刀了怎么系不上了，他们觉得，哎，你肯定要发誓要减肥，结果我并没有。我看了看日历，哎呀，反正也要春节了，先不减，就这样吧，反正现在已经都这样了。 嗯，我以为你干脆买俩油饼去吃了。 说实话现在油饼不是特别容易买得到。 没有特别好吃的哈。 哦，而且你说有一些，说实话，这个东西咱真的得看油怎么样。特别小的摊儿也不敢去。 对。 然后呢，尤其像糖油饼，现在见到就特别少了。 你知道吗？那个原来永和豆浆，他不是卖油条吗？ 嗯。 他在太原开了一家店。 嗯。 开在一个菜市场的门口了，卖2块钱一根儿。结果发现太原人都不去他那儿买油条，为什么？他们那个菜市场里就有卖油条的。 哦。 1.5块一斤。 这生意可怎么做？ 就是没法做了。然后永和豆浆就宣传，我们这油好啊，我们炸多少根就换一次油。然后太原人不理你这个，哦，我们这就便宜啊，1.5块一斤呢。 嗯，这就是为什么前两天我们提到意大利都灵，在介绍冬奥城市的时候，旅游局的人就说，多少年星爸爸这个品牌进不去意大利，真是前两年才开了全意大利境内的第一家店，还是在米兰，因为米兰是一个生活节奏比较快， 比较国际化的大都市， 对，比较国际化的，其他的城市是拒绝的，因为一个以喝咖啡为自己生活里最重要部分的意大利人，怎么能喝快餐咖啡呢？ 另外有一个国家是比较鄙视意大利的， 嗯， 他们还懂喝咖啡，他们不懂，我们这儿才懂。你知道是哪吗？ 美国吧， 葡萄牙 啊，葡萄牙， 葡萄牙， 哦，人有豆子， 对， 人家有好豆子。 啊，说他们就喝他们的红酒去吧，我们葡萄牙才会喝咖啡， 对，人家， 他们不懂， 人家是盛产哈，啊，咖啡豆产地。 对， 再看303 on 就说风信子真的巨香巨香，开花前不知道买的什么颜色，买回来就跟开盲盒一样， 好吃吗？ 好吃吗？哎，真是，你比如说风信子它就在那个小蒜头那个里面，它真的要滋出花了你才能知道什么颜色，买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好，我也期待着我那猪是什么颜色。哎呀，今儿聊的实在是太快了，马上时间又要到了 啊，又到了， 又要到了， 还想再聊会儿呢。 希望今天我和洪亮老师这个节目让大家提个醒啊，赶紧备年货了。咱们虽然现在吃好喝好，这个物流也发达，但是呢餐桌吃什么还是要准备起来哈。 给自己一个理由，过一个好年。 过年就是给全家一个理由聚在一起， 没错。 也给想减肥的朋友一个理由，先别减。 这是跟你自己说的吧？ 对对。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洪亮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也感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苗山，最后啊，提醒大家赶紧备年货喽。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 活动详询店内。 宫保鸡丁、黄焖牛肉、老醋折头、焦溜肥肠、糖醋里脊。 好的，先生，有忌口吗？ 这些都不要。 哎呦我的妈！ 名牌建材、环保涂料、实木家具、智能电器、科技家居。 好的，先生，这些都得加价升级。 这些都不得不要啊！装房子呀，又想高品质，又想少花钱，基本不可能。 装修之家和点菜吃饭有什么关联？共同点都是丰俭由己，人均消费仅供参考。不同点还用说吗？装修花钱更多，周期更长呗。有人说大头的钱都花了，咱就别在小地方算计。殊不知，装修算计不到位，不是超预算，就是品质不过关。